酒店，我要问你们问题。十八平啊，分成三段啊，其实是两段，两大段。后面那一段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那个我们先不管它啊。前面有两大段，前面有一段，可是那一段呢，又分成了前后两小段。第一段是讲无眼，第二段是讲恒河沙，这样子的结构你们清楚吗？前面讲无眼，后面讲恒河沙， 清楚。 清楚吗？对不对？好，那这个无眼有刚刚讲了有肉眼、天眼、这个慧眼、法眼、佛眼，right？肉眼是凡夫的，天眼呢也是凡夫，或者有一些修行人，他经过反正一些原因啊，有了天眼，多看了一些东西。慧眼呢是要圣人，什么叫圣人？圣人的意思是说已经出三界了，出了六道轮回。至少你要能修到出了六道轮回，啊，某一些菩萨或者是阿罗汉才能有的慧眼，啊，再来是什么？是法眼，法眼是那些法身大士，基本上已经明心见性了。我们讲说我执法执都已经断了，啊，你知道，你就想说大的菩萨们，那些法身大士们，明心见性的菩萨才有的。那佛眼是只有佛才有。这五个是不是大家现在也清楚？ 对， 清楚。 好，好，OK，再来，那我们再继续啊，我就看看到哪里你开始不懂了。好啦，那这五眼啊，为什么要讲五眼？你看啊，佛问须菩提说，这个佛啊有没有肉眼？须菩提说有，也说佛有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都有啊。你就要去想，为什么佛会问他这个问题？须菩提为什么会这样回答？这个很重要哦。佛，大家去想说，诶，佛应该只有佛眼啊，怎么会又有肉眼，又有法眼，又有慧眼？不对呀，应该只有佛眼才对呀。所以你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佛五个眼睛都有？好，照理讲，凡夫才有肉眼，佛只有佛眼。所以你要去想一件事情，《金刚经》我们就一直讲，《金刚经》就是体性相用，体性相用，到底什么意思？体性是相同的，所有的众生啊，一切的万法，佛性是相同的，法性是相同的，我们大家的如来藏是相同的。你说啊，可以长这样子，我长这样，我们俩明明是两个不同的人嘛，那为什么？我们两个有什么阿 K 跟我有什么共通点？你去想想看，或阿 K 真真跟我跟我们这所有人，我们的共通点完全相同的是哪一个点？有谁能告诉我？ 佛性， 对呀、啊， 佛性。 所以对，就是佛性相同。我们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用我们的用途也不一样，我们的业力也不一样，我们的脑子里想的东西也不一样，其他通通都不一样。我们唯一相同的是什么？只有我们的佛性相同，这样答对啦。所以你去想，你就是要用《金刚经》，你一定要用逻辑去思考。尤其是我们这边也有很多学理工科，你知道学理工科啊 K，我们也是 K。你知道我们永远你在学数学、学物理学、化学，你一定要有逻辑，一步一步去走，你就懂了，懂了你就不会忘了。没有懂硬背的，绝对都会忘掉。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小时候为什么选理工没学文法商，就是因为文法商要记，那记很难。那当然后来我发现记你也要找到一个窍门，你记，其实后来我发现文法商你记历史地理你都要找到一个窍门，找到窍门你把这件事情记下来，你就永远不会忘。你没有找到那窍门跟逻辑，你永远第一个记不下来，或者是你记下来，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你会忘记。哦，其实佛经也一样。那我后来念到后来，我跟你讲，所有的佛经里面的逻辑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为什么佛有这五个眼？这五个眼的相貌都不一样嘛，用途也不一样。因为我们讲的是这五个眼睛，它共同的通性，那个法性是相同的。对吧？那这个五个眼睛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它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万法。 万法的相用都不一样，就像我们这一群人，十个人有十个人的样子，有十个人的业力，有十个人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法性是相同的，这就是同样的意思。虽然相用不同，但法性相同，所以佛，你说他有没有 佛眼？当然有，但有没有肉眼呢？也有啊。为什么？因为肉眼的法性跟佛眼的法性是相通的。哦，你就是去这样想，所以你不要这个只着重，这叫什么？不异，就是说你不要只看它的相用。异是什么？就是不同嘛，对不对？这个异形的异啊，那个异是代表什么？不同。所以不异是什么？你不要去看它，只看它不同的地方。不同中啊，在这个不差别之中，我们小时候一定有学过，在差别之中你要能够看平等，你要看出它的平等，你要看出它的共通性哦。然后呢，在平等之中呢，你要看出差别，你要看出它的差异性，这样你才厉害。你不能看到乱七八糟的相哦，就乱掉了。但这再怎么乱的乱相，一定都有它的共通性，这个是第前面这段要讲的。乱七八糟各种各式的相貌之中，还是会有它的共通性，这个很重要。所以要在差别之中见平等。差别是什么？是相用，是众生，是万法各种不同的样子，但是你要在他们的中间找到一个共同性，一个平等性，什么？就是他们共同的佛性，共同的法性。这个啊，是第十八章前半所要讲的。这个地方我们先缓一分钟，有没有人有问题，或者有没有人有什么想讲的？都没有问题，都很清楚吗？阿 K 你现在清楚吗？ 很清。 好，那十八品的前半我们就懂了，那后半你就把它倒过来想。倒过来怎么想呢？他就用恒河沙来表示。不好意思啊，你会听到我吃东西的声音，我一边讲一边吃点东西啊。那个恒河沙哦，恒河沙是什么？是不是沙子？好的，那现在佛又问须菩提一个问题。须菩提，你觉得啊，恒河沙这里面所有的沙子啊，佛会不会觉得，佛是不是也说它是沙？好，那你就想说，诶，沙，这倒过来的意思啊，沙它的确就叫沙嘛，瓶子叫瓶子，瓶子干嘛？装水用的。车子呢？车子就叫车子，车子是在我们能够动到 A 点到 B 点的，这边有一个椅子，椅子是可以坐的，所以有的叫沙，有的叫石头，哦，有的叫水，有的叫瓶子，对不对？有的叫桌子，有的叫椅子，有的叫房子，这些东西都是万法，是吧？万法就是这些因缘所生法，就是我们外面所看到的这些万象。这些万象，虽然，你就听我讲啊，虽然我们刚刚讲它的法性都相同，但是桌子有桌子的功能，椅子有椅子的功能，杯子有杯子的功能，对不对？ Steven 有 Steven 的功能， Kate 有 Kate 的功能，大家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长相，不同的功能，虽然都是虚妄的，但是它的确因缘显现出了相。所以今天你问佛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叫做沙呀？他会说是啊，因为因缘显现它的确是沙。那你问他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叫杯子啊？他会说是啊，它因缘显现的确叫杯子。也就是说，虽然法性相同，佛性相同，但是有不同的因缘，不同的业力会显出不同的相貌，因此也有了不同的作用，给了它不同的名称。虽然是假名假相假用，但是它的确因缘显现了。这样子能不能听懂？所以你看佛说是沙否，他问须菩提，恒河中这所有的沙，佛啊，是不是说他们也叫做沙？须菩提说，如是世尊，如来也叫做他们沙。那这个地方你就要记得，沙是沙，水是水，石头是石头， 但是佛所见到的沙跟凡夫所见到的沙还有阿罗汉所见到的沙肯定是不同的沙，虽然大家都说它是沙。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凡夫什么，我们凡夫是见山是山，我们完全执着在这个山的相貌上，它是一座山，山是给我们爬，山是什么什么什么，它就是山。而阿罗汉呢，所以凡夫只陷入到有里面，他完全不了解后面的空性。而阿罗汉呢，你跟他说这是不是恒河沙，他跟你说这是空。你问他说这是不是一座山，他跟你说这是空。你问他这是不是一个杯子，他跟你说这是空。啊，见山不是山，看所有的东西都是空。但是它有个问题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它的用处，然后呢只执着在这个空里面变成了偏空。这也不对啊，你只有了体性没有了相用，是不是就失去了它的妙用？我们有空我们叫做什么，真空妙用嘛。其实所有的因缘显相都有它的妙用啊。那你说它都是空，你指着 Arcase 他说这是空啊，你指着这个瓶子他说这是空啊，你指着真真他说这是空。那明明真真有真真的用途啊，对不对？中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这杯子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说都是空，那这所有的妙用通通没有了。他只看到了体性的部分，而凡夫呢只看到了相用的部分。所以你问佛，你问那些明心见性的，他会告诉你见山又是山了，但是这个山佛陀所见到的山，佛陀所见到的恒河沙跟我们不一样。你问他恒河沙是什么，假名假相假用，这是一个虚妄的东西，但它的确显像了它有沙的用途。那我们既然人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沙，我们就姑且叫它沙吧。但是它体性是空寂的，虽然体性是空寂的，但是它有沙的样子、沙的用途、沙的名字啊。虽然 RK 是虚妄的，它的体性是空寂的，但是它的确因缘显像了，变成 RK 了，变成真真了，变成了 Chris 了。它的确这个因缘成熟了，就显现了这个功能跟样子，也给了它一个名字。那你给指着它说 Chris 叫做 John 可不可以，也可以啊，一个假名嘛。那个东西根本就是随便给它安了一个名字，你叫桌子是椅子可不可以，它也说可以啊。所以你问佛说这是不是对的，佛都说这都是对的，随顺众生。因为他的出发点，他看事情的 perspective 跟我们不一样，所以这整个东这个地方叫什么，不一。你不要只看到它共同的佛性跟法性，你要看到它不同的相用。所以前面是不异，后面是什么，不一。那么前面啊说我们，前面说我们说不要执一，是说什么，算了，这个地方有点深，我们就先讲不一不异就可以了。不一啊是说你不要只抓着它的那个体性哦，其实它是有各种不同的样子的。而不异呢，你不要只看着它的相貌，其实它体性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你只要记得平等中见差别，差别中见平等，这样就行了。哦，这样就行了。请问到目前为止，这是第十八的重头戏，有没有问题？听懂了没有？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消化一下。我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你们班因为每个月才上一次课，每个月才上一次课呢，进度比较慢。那进度比较慢的话，如果你们也想学的跟其他同学一样多一样好，就得自己 spare time 去听我发出来的一些录音啊。比如说我自己在想，如果你们够用功的话啊，有一部心经，一部六祖坛经，是上海现在正在 ongoing 上课的哦。如果你们可以那个录音出来就把它听掉，录音出来就把它听掉的话，有机会你们班这一个心经，我算过，你们金刚经大概上完，我看19 二十二一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七二八二九三三，大概在八堂课左右。好，也就是明年上半年，你们这一班是《金刚经》学的非常仔细、非常深入的把它学完了。那你们就有选择，第一个，如果你们都不用功，你就说，那我想听《心经》，我想听《六祖坛经》，那就变成说，要花再一年的时间去讲这些东西。While 那已经其实录音都 ready 了。那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说你们很用功，哎，你真的有空，因为我们这个一个月才上一个小时，那你其他时间你愿意去听那个心经跟六祖坛经的录音带。六祖坛经你别小看它，它讲得很棒的六祖。那如果你们做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也就是说禅宗的底子啊，你比较扎实了。那个我们可以考虑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的金刚经上完了以后，可以直接去上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我会讲禅净双修，不是光讲阿弥陀经，是讲告诉你怎么样禅净双修。也就是说你有禅宗的底子了，你怎么样可以念佛之后往生，这也是一种选择，就你们班可以自己讨论你们喜欢哪一种。好，这个，但是如果你想听阿弥陀经的话，虽然阿弥陀经本身很简单，但是它的意义非常的深哦，告诉你怎么样能够，我们念禅宗啊，我昨天在看这个东西，我一边吃两口跟你们讲，禅宗哈，是说我要靠自己成佛，哇，我要自己去明心见性，我自己禅坐，然后我要经过累世累劫，我非常努力，我要成佛。这个很不容易，如果你有这样的大愿，你了不起，但是这件事情非常不容易。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另外一种是说，我想借助阿弥陀佛所发的那个愿力，我想借助他的那个力量，帮助我成佛。也就是说，你今天想考大学，你是希望一个人在家自己在这里念啊，自己在那边念书，闭门造车，你很厉害，有没有办法考上台大医学院？其实也有机会哦。你要是个天才，绝对可以。但是如果你不是天才，你是要在自己在家念呢，还是说你希望有个补习班的老师，或者一个大学，你想进台大医学院，里面有一个他的系主任，告诉你怎么样能够进台大，然后他保你进去，你要选哪一种？哦，这是两个不同的 option。我有在想，原因是为什么我有在想《金刚经》直接跳到《阿弥陀经》教你们的事，因为你们一个月一堂课太久远了。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因为人我们这班的因缘，你知道这是因缘所生法。我们今天在这边上课，你不知道我们能上多久，也有可能这堂课上完就没了，也有可能我们会上个5年10年，我们不知道嘛。所以今天《阿弥陀经》，如果对于有兴趣，就真的想说，哎，我实在不想在六道轮回里面转了，我的确想要脱离六道轮回，我想要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我想去净土。那对于这样子的同学来讲，那阿弥陀经这一堂课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早一点开始，你就早一点真正的知道如何去念佛。你如果念得不对，你念了1000万遍，你还是上不去。你如果念对了，十声佛号你就上去了。这个是我后来在思考的问题了，所以你们也可以想一想。哎，你们想要怎么样？想要问一下哦，现在在班上的同学有没有人呢，已经想要往生净土的，想要就是说能够了解净土中想要往生的？ 100%，有，我， 有是不是？那 对， 有没 有。 有人目前还不想、不确定的？这没有问题哦，这个是个人意愿哦。这个完全没有，有些人喜欢在六道轮回里面转，他觉得他就在这里面很开心，这是没问题的。那你就要确定你不能堕三恶道，这是佛说，这是最基本的基本消费，你不能堕三恶道，堕了三恶道你完蛋了。因为你有听过狗跟猫在念经的吗？或者老鼠、蟑螂可以修行的吗？没有嘛。那如果你到了恶鬼道跟地狱更惨，为什么？因为当你在一个非常痛苦、悲惨的环境里面，你是不可能有心修行的。 凡众生都一样，在太痛苦的环境里面是没办法修行的，在太安乐的环境里面也很难修行。好，所以你在人道里面你是唯一的机会。那如果你要在六道轮回里面，你就要 guarantee 你千万不能堕三二道。好，虽然佛陀他也会化身蟑螂、蜘蛛、蚂蚁、恶鬼、地狱去救你，但是这就我讲的，你已经跌到了十八层楼下面，地下十八层，你要他没有办法把你往，他没有办法把你抱到一楼去嘛，他只能在旁边帮助你，要爬还是你自己啊？那你干嘛要跑从第十八层楼往上爬？这不累死人吗？你明明可以从地上爬到天上的第十八层楼，你干嘛要从地下的十八层楼爬到地上而已？好，所以这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的一个很大的危机。好，下那这个其实在阿弥陀经里面我会重新讲解这整个逻辑前因后果。那么在如果你说我想要修行，一种人啊，有一种人就是说我只想脱离六道轮回，我是不管其他人怎么样啊，我只管我自己。但这会有一个问题，这样子的发心你是没有办法进西方极乐世界的。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它的概念是什么？是阿弥陀佛发了一个大愿哦，他发了一个大愿，他发了这个愿就是知道佛法末世的众生啊，根本就没有能力自己努力自己修行而出离六道轮回。你别讲成佛了，他说你根本在末法时代哦，我们讲过末法时代就是我们现在，不像佛在的时候那正法时代，所有人都当下解脱当下成佛一堆当下。那在相法时代呢，也很多人经过禅定而解脱，等到末法时代根本没有众生可以解脱。因为阿弥陀佛当初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发了一个大愿，他啊花了五十劫还是多少劫啊，他思考这个问题。他说啊，为什么我今天会讲到这个东西啊，不是因为我现在偷懒在吃早餐啊，我现在在讲是因为我昨天晚上把这整个事情想清楚了，而且因为想清楚了连我自己的想法都改变了，所以我想趁现在面包刚出炉跟你们 share 一下哦。他发了这个大愿，就是说我今天要做一个净土。那这个净土是什么？当然净土是因缘所生法，就像 Steven 上次问的，是的，它就是一个 temporary 的东西，但是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他发的大愿是很长久的一个东西，但的确是阿弥陀佛一念心性所变现出来的。他花了多少劫的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他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净土啊，这个净土啊必须要满足众生的需求，我弄了一个净土没有人要来有什么用？没用嘛。所以呢他思考这个问题，他还参照了多少亿的国土啊的佛土那个净土的状况，然后啊他发了一个非常圆满的48个大愿，就是说我今天要发这个大愿，我要成就这样子的一个净土，所以这些五浊恶世娑婆世界的众生他已经是没机会了。但是呢就是这些人已经是没机会出无期徒刑，出不了这个牢笼了，我要把它弄出来，我发了这个大愿，只要这个众生能够跟我感应道交，只要他能够跟我的这个愿力能够感应，他就能够到我的净土。到我的净土，你知道阿弥陀佛的净土跟天界的净土，你说天人也很爽啊，对不对？我为什么要去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我可以在天界，天界很爽啊。阿弥陀佛的净土跟天界很大一个区别是什么？天界你天人的福报享完了，你又得堕到六道轮回里面，就不也不是堕到六道轮回，天界本来就在六道轮回里面，你又得堕到人道恶鬼畜生地狱，你根本不知道你堕到哪里去。而阿弥陀佛的净土一旦你上去，你永不退转，那个就是你到了哪儿你就到哪了，那个是你最就是说你已经完全的安乐了，你已经完全的不用再担心你会离开那个净土，你唯一需要的呢就是在那里努力的继续修行。你不是到那去享佛享福的、哦、享福是到天界，你在那里在一个非常安乐的环境里面能够继续去享福。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在天界在人界你是 看不到佛讲法的，就我们可能佛可以应化身变成蟑螂蚂蚁蜘蛛，也可能变成一个人哦，但是你是看不到佛的。在西方极乐世界你是看得到佛身的，你可以看到佛的应化身，就是显佛像，而且随时你什么时候想听佛法，佛就讲给你听，各种不同的佛，你想要讲听佛法他就讲给你听啊。然后呢你在那里就是慢慢慢慢慢慢修，最后你终究成就。我跟大家讲老实话，我一开始啊，我从就是说我一开始跟你们一样根本就没有什么概念西方净土或六道轮回。后来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很向往，很向往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去的原因啊，就不瞒各位，是因为我非常厌恶娑婆世界的那个无常啊，还有这边的人心的险恶啊，这个乱象啊。那么尤其是 SARS， 这不是 SARS， 那个 COVID-19 之后，更是坚定我的出离心。但是啊，一直都只是说哎呀我不想再回来，我想出离而已啊，不是有这么多的菩提心。直到啊，我看完阿弥陀经，很仔细的看，不是说像你这样只是念念念念，真的了解到其中他的那个愿力。你要知道阿弥陀佛他发了这个愿力之后，他要到人世间修行多少劫，他才有办法成就这个净土。就像你说我发愿，你如果发愿啊，成就一个很普通的净土，你可能在这个修行个一劫你就搞定了啊。就像你说，我只想要考上文化大学，我可能这个念书念三个月我就搞定了。可是如果你想考到台大医科，你发的这个大愿，你是不是可能高中三年你都要很努力？这个你懂吧？你发的这个愿，你成就的功德，你的成就跟你所付出的努力跟时间，完全是相等的。所以他发了这样子一个大愿，他呢又身体力行啊，这花了多少的时间，多少亿劫去成就这个大愿，然后这个净土终于完成了啊。我看到了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佛经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真的跟大家讲，我一直就只是想要自己脱离去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真的仔仔细细在昨天晚上完成整个study 以后啊，我竟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说哇，那我以后我也想要有我自己的净土，我也想要发我的大愿，我也有希望我能够度化的众生。我竟然脑子里萌出了这样的念头，这是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的念头，这个是真正发菩提心成佛的念头。所以啊，我就想说这个力道这么强的话啊，我就想说是不是应该提早跟你们班讲这一堂课。但是在讲这堂课之前啊，的确你们的底子啊，因为阿弥陀经是什么，它是一个靠信心，它是一个信愿持名啊，就是说你第一个你要有信心，没有人能够证明给你看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的确存在，因为去的人啊就回不来了，也不是回不来，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再跟你接触，你是没办法跟他沟通的。所以这个东西你必须要有信心，你要有信心，而且你要真的能够对佛法有信心，那么而且你的心啊以及比较定了，对于这个实相啊，对于空性实相你要有基本的这个基础，你才有办法真正去念佛号是有用的。否则你跟很多阿公阿嬷在那里不知道在念什么是没有什么差别的。那我今天教你这个阿弥陀经绝对不是一般传统的阿弥陀经，就像你学过我的金刚经也绝对不是你在外面听到的金刚经。我今天要教你这个，我就想让你真正学到东西能够一次到位啊。所以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对禅宗啊最基本消费是《金刚经》《心经》跟《六祖坛经》，这是最基础的。哎，《心经》不是基，对不起啊，《心经》跟这个《金刚经》不是我说，并不是说这两个是基础课，是说这个是你必须懂的。但这两门课也很难，好，你要懂完之后，你去学《阿弥陀经》，那个时候力道就强了，啊。你没有学会前面的东西，你去学阿弥陀经，就好像你念了一千万遍阿弥陀佛，结果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念什么。但是你前面的懂了，我后面跟你讲的那些东西你会进得去，那个时候 你念十句名号你就上去了。你要知道哦，你的信心跟你发的这个大愿，这个是让你决定你有没有办法进阿弥陀佛净土，它跟你持几声佛号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很多人第一个就已经搞错了，大家以为说我念了100万、1000万遍阿弥陀经，阿弥陀佛的名号我就上去了，错。你可以念了1亿遍，你还是上不去。真正决定你能不能上去，是你的信心，以及你发的这个愿力，你有没有办法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啊，你有信心，你才能跟他感应道交。如果你认为我是一个凡夫，我是有自信的，我就是一个凡夫，我就这样了。阿弥陀佛是一个佛，他有他的自信，他是佛，那你完蛋了，你怎么可能跟他感应道交？你两个没有，你们两个是没有交集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念了1000万遍的阿弥陀佛的佛号，你觉得你能上去吗？当然上不去啊，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已经了解了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空性，这就是为什么说要禅净双修。我虽然是个众生，但是我的佛性跟阿弥陀佛的佛性是相同的。他的因缘是因为他已经修成正果，他显出阿弥陀佛的他的应化身是阿弥陀佛的像嘛，对不对？那我的应化身是什么呢？我的应化身是 Tiffany 的像嘛。那我的应化身我可能是 Prayer 的像嘛，对不对？那我可能是 Chris 的像，但是我跟阿弥陀佛的佛性是相同的哦。这个时候你懂得这些道理之后，你就有办法跟他感应道交。这个时候你念十声名号你就上去了。那么你当你已经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的时候，你念的佛号这个时候就开始 count 咯。你念十声还是100声还是1000声还是10000声，会决定你在西方极乐世界你到哪里去住，你的品位在哪里。也可以住1楼，也可以住2楼，也可以住3楼，反正我们都搬到了可能某一个大楼那个小区，但是有人住1楼，有人住2楼，有人住35楼，有人住80楼，有人住100楼，是这个意思。当你 qualify 可以住进这个小区，可以进到那个净土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念的这个佛号啊，哎，这个时候开始计数了。Tiffany 只念10声，只能住1楼，好，那 Chris 念了100声，可以住3楼，好，就这意思 ，OK？ 那再来哦，阿弥陀佛的净土是在那莲花池里面，有个大莲花。当你过去的时候，你是不需要什么父母啊，生出来没这回事了，你就在那莲花里面出生了。当你发了这个愿力啊，好，里面有个故事啊，就说，怎么今天变成阿弥陀佛课？那个里面有一个故事啊，是说有一个这个。我看要不要讲这个故事给你听啊？算了，这故事太长了，就让你知道，当你发念啊，要去阿弥陀佛净土的时候，你的莲花就出来了。你知道它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一个大的一个那个八公的一个池啊，一个宝那个珠宝的池啊，那个池里面有很多巨大的莲花，无数无边的莲花啊，每个莲花都代表一个要进去的众生。当你发愿啊，要进去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的时候啊，你的莲花就开始在那里出生了。可是你有可能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莲花苗，那么当你开始跟他感应道交的时候，这个莲花真的就现形了。然后啊，你之后的修行，这个莲花会越来越大，然后你就有办法进去。当你没有发这大愿的时候，那莲花池里面根本就没有这朵莲花，上面写了一个 RK 或写了一个 Steven 或写了一个 Chris， 没有。那你开始发这个愿的时候，你的莲花就形成了。那之后一切的努力都让你的莲花能够开大，然后到时候你能够从那个莲花里面受生。好，我今天因为昨天我把这整个事情前因后果是搞的，就是基本上我确定了，就是说我要上大概什么之后，我知道什么时候会上这堂课了。那么你们就看看你们班，我要先提醒你们，看看你们班打算怎么走法哦。因为我们金刚经的课其实很快也就结束了，没有几堂课也就结束了，甚至如果上得快的话，你知道我们班是上得慢的，因为我们每一堂课都讲了好多其他的东西，然后每一堂课都一直复习，然后呢我们又一个月才一堂课哦，所以剩下的前面打底，后面的那个课啊剩得很少了哦，那个会讲得很快，甚至每一堂课都可以讲个一两品哦，就这样子。那就这个，我刚没有在偷懒啊，我刚是真的在讲正事儿。哦，那个 先给你们打一个那个打个底，让你们知道说前面大概你们要讨论一下要怎么上课啊，这个很重要。好，那十八屏前面这一段呢、啊，感觉起来大家都懂了。你这个懂了，你这个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这个你就有谱了，对吧？虽然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但是我们的佛性跟阿弥陀佛的佛性是一样的。虽然我们的佛性是一样的，但是的确你是你，我是我，他是他，显得相用不同啊。这是前半所讲的。那后面呢？后面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佛力啊，不可思议啊，佛力真的不可思议。为什么？他问说，须菩提啊。阿弥陀佛就问须，那不是释迦牟尼佛啊，这个佛陀就问须菩提，世尊问他，他说于意云何？他说啊，这个恒河沙啊，你看他是说有这么，他说你看这恒河，一个恒河中的沙多不多？很多，对不对？如果这恒河沙，恒河中的每一颗沙，又都变成了一个恒河，哇，是不是已经有无数无量的恒河了？那这无数无量的恒河里面，是不是又有沙？他说你看看，那这个如恒河沙般的恒河里面的所有沙，这个数量多不多？那当然，须菩提说这个沙实在太多了，甚多世尊，对吧？如恒河沙中的恒河沙，这么多的沙多不多？那根本已经是无法计算了，那是已经无法计算了啊。那这个时候，这个沙很多，佛就告诉须菩提，这么多的沙，如果每一个沙就在代表一个三千佛世界，就代表一个佛世界，每一个佛世界里面呢，是不是又有众生？那每一个众生是不是有无量无边无际的 thoughts？ 是不是有各种的意念、各种的妄想？佛告须菩提，而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就是你看如恒河沙中的恒河沙，这么多的沙，有每一个沙在代表一个佛世界，每一个佛世界里面有无数无量的众生，每一个众生又有无数无量的心啊，各种的想法，各种的意念，各种的思考。他说如来悉知，你成佛以后，你知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变化，这样子的一个心念，那根本已经大到已经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语言去形容了。任何众生里面这么多的起心动念，他说佛啊无所不知。第一个，你如果用相用的表象来讲，如果你用相用的 perspective 来看的话，哇，这所有众生的心念，因为佛啊，你就知道那个法身啊，佛啊是在那大定之中，所有心念啊，他全部都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所讲，我们原来大觉的时候，其实所有事情我是完全觉知的，就告诉你有如这么样子的一个无边无际的人的起心动念，所有众生无边无际的起心动念，佛啊是悉知的。但是为什么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何以故？如来说诸心是为非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这句重要，为什么？我们所有众生的起心动念，我们所说的这个心啊，这边所讲的心啊，你就要记得，绝对不是讲如来藏的真心本性啊。这边讲的是我们第六意识的意识心，这个意识心的千变万化是相用，但是你看他说什么，皆为非心，诸心非心，是名诸心，是不是？是名为心，就是说众生的起心动念，我们的第六意识根本是虚妄的，它的本质是什么？也是真如啊，它的本质是空，当下即空，当体即空，就是那个真如本性，就是那如来藏真如本性。所以我们的佛性，虽然我们脑子里面的这些心意识心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的所有它的佛性跟阿弥陀佛跟如来藏跟释迦牟尼佛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诶，你的心念虽然表象是那个意识心有千变万化的这个妄心或意念，不管怎么样， 但是你本质当体即空，你跟我你的佛性跟我的是一样，所以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当然知道，因为我们俩佛性相同嘛。其实就这意思，就是虽然外面千变万化，其实佛也是知道的，佛本来就知道，因为他那个觉知是所有事情悉知悉见，但是你用体性的角度来看，大家佛性相同，所以你的心跟我的心其实都一样的。虽然你表面上是妄心，但是那是假象的一个妄心，其实你的妄心也就是如来藏，你的妄心也就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只是这个因缘变现出你的妄心。这个地方我希望你听得懂，因为我们就讲一开始一念不觉就有了能所，能所在变，就变了什么？有分别心，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那妄心啊，就是我们讲的第六意识。那你这个不也就如来藏变现出来的吗？那我现在也就是如来藏，你也是如来藏变现出来的，所以其实你所有的这些心念我悉知悉见，这是佛的意思，这个是佛的意思。好，那这个地方你要给能够听得懂，这个地方啊比较深啊，你要能听得懂。那所以者佛，他告诉你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现在未来其实前全部都是妄心，过去是过去已经发生的过去，如果你还能得的话，是不是就好像说我们的第六意识在圆那个法尘，法尘是什么？是不是前面眼耳鼻舌身曾经发生的事情，那个记录，那个泄露的影子，我们叫做法尘，然后你的第六意识不停的去攀援。所以你过去心如果可得的话，你还有过去心，就是你在你就是在那个攀援你的法尘。那现在心呢？现在心没有啊，你在讲现在的当然它已经变成过去了。那未来心也是嘛，未来心也是你的那个虚妄的妄想啊，打妄想想未来怎么样都没发生了，所以没有当，没有这个现在，好，没有现在，那也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这个东西就是十八品所要讲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先厘清《金刚经》所讲的过去现在未来这些心，所有的心只要有时间上的差距的对等的，或者是意义上对等的，你可以有你的心念，我有我的心念，只要是任何二元对立全部都是妄心，对不对？不管是你的能所的心，或者是你分别的心，或者是你执着的心，你这所有的心念全部都是虚妄的，虚妄的心绝对不可得，对吧？这是以空性的角度来讲， 是。 但是现在这些大师们所讲的活在当下，活在当下的意思是从相用的角度来看，当下就是这个因缘成熟了，因缘成熟的情况之下，我要很努力的去过那每一秒钟，但是这每一秒钟都是虚妄的。虽然是虚妄，刚刚我们有讲了，虽然是虚妄，但和合沙它毕竟是沙。今天你 Steven 你就已经因缘显象了，虽然 Steven 你本身是一个虚妄东西，但你因缘显象了，你就得过好每一天，你就得去积极的过好每一天。而积极过好的每一天，以佛家角度来讲，就是你日以继夜的去行六度，去行善，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事。这个好字是什么？你说哎呀，我要不思善，不思过，不思恶，那怎么现在又要我做好人好事？就告诉你，你每天就是利益众生吧，你也不要去想。告诉你，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不可得的意思，叫你不要打妄想，不要觉得这些念头是真实的，你不要活在过去，你也不要觉得你现在每一个念头都是真实的，这个念头不真实，所以你不要打妄想。那未来也是虚妄的，至于活在当下，佛也叫你活在当下，就是你现在你要积极的去行善，积极的去利益众生，但是现在心不可得哦。这是什么意思？他叫你不要起心动念去打妄想。所以也就是什么？因无所住去行布施，因无所住生其心。现在心不可得是什么意思？因无所住。而活在当下是什么？行布施，行六度。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就是告诉你虽然现在心不可得，但是你要活在当下。所以如来藏没 如来藏不是被创造出来，它是一直都在那里，从来没有消失过，它一直都在，它没有起始点，有起始点表示它曾经没有过，所以它没有始，它是无始以来，它是不生不灭的。因为你现在还在用二元的思考在想这个事情，它必须曾经没有，后来有了。整个佛家它告诉你最终的实相就是打破这二元。你现在还在想说有生灭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不生不灭，因为可能你没有只就是说我学楞严经哦，可能就是有几个同学有学楞严经，他就会比较清楚，他是不生不灭。什么叫不生不灭？他从来没有被生出来过，他一直都在。你要开始去习惯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模式，你不能就说我们所有学佛，你学到深的地方，你后来你想要真正有突破，你必须要打破那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就是一定要有是跟非、真跟妄，其实都没有，其实它都存在，从来没有断灭过，也从来，因为我们人，你知道我们人为什么会想说，哦，那为什么它从来没有，没就这样？然后我有一个问号在那里，其实我们还是在用人的二元思考在想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原来就是这样一个一个圆满的状态，所以才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是这个星期二的经经会讲的，不生不灭，它从来没有出生过，一直都在这里。而且它不增不减，它是净虚空变法界，是完全圆满的，它也不会因为再烦哦变脏了。一个衣服你说弄脏了，我一把泥土撒在这衣服上，衣服有变脏吗？没有啊，泥土是泥土，衣服是衣服，只是泥土在这衣服上面而已。泥土拿掉了，衣服有变比较干净吗？也没有啊，那衣服还是那衣服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那原来如来藏那个实相的概念，它不是二，它是一，所以不会有生跟灭。生跟灭是我们人类的想法，你要慢慢，就说 Steven 你一定要去慢慢把你原来思考的模式要把它打破，不要有二元。二元是我们所有一切痛苦的其实的最起始的起始点。你就说要有真相，必须分个高低，要有善恶，其实没有的，只要你有善就有更善的，所以那更善你觉得这个善是恶，你只要是恶就有更恶的，那个更恶的那个人呢觉得这个恶其实是善，所以我们要再放掉是所有的知见，包括二元的生灭的概念，它一直就存在，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状态。一下起心动念出来二元了，哦，有生有灭了，阿赖耶是出来了，生命的轨迹出来了，这个时候开始了。你说阿赖耶是有没有开端？有，一念无明的时候阿赖耶是开始了。那你把那一念无明拿掉之后，又回到阿赖耶是没了，又回到那圆满的状态了。这个是我们所讲的如来藏。如来藏如果还有生灭的话，它不会是圆满。如果什么一个原因造成了如来藏，那就会有没有那个原因，它就没有了如来藏。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如来藏，我们每一个人如来藏，就像每一条江河最后会归到同一个大海。你的如来藏跟我的如来藏，跟可能这个 Chris 的如来藏，我们所有人的如来藏是同一个如来藏。这个比较深啊，你要慢慢慢慢学哦，慢慢慢慢参悟。但是第一个你要先放掉我们人过往的一些逻辑，还有一些思维模式，这个是你第一步先要做。是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这是我一直在勉励我自己的。什么事情呢？就是过错啊，跟无明啊，可能是他人的，但是业力是自己的。所以当会发生这些事情，不管是外面人欺负我们啊，或碰到了讨厌的亲戚朋友或家人啊，或有很多人是婆媳问题啊，哦，是什么东西的，虽然那个人真的对我们不好，虽然伤害我们，但是你要知道哦，业力是自己的，你跟他没有这个业，他根本动不了你哦。这个你就是要能够放宽心。所以我觉得你其他还好耶，你知道那川普的事情，说老实话很多人都跟你一样啊，说这个人真是终于得到教训啦。可是啊， 有一点就是说，虽然他得到教训，我们是以慈悲心对待啦，那希望他能够 get well。 哦，他已经得到教训了，希望他 get well， 希望他能够康复。好，那不能很坏心说希望他就翘辫子，那不行。好，希望他康复，希望他能够 get well。 那我也相信啦，他是国家元首，那全世界医疗的团队在救治他，我相信康复的机会是非常大的，除非真的 meant to be 了，那也真的没。虚空就是我们人世间的空啊，那个偏空就是阿罗汉啊，他执着空，所以那个空就变成不是真空，变成偏了，偏掉了，偏空。那真正的真空是我们讲的那个空性，真空，真空妙有。好， 谢谢。 其他人安静的人都继续很安静啊，那不讲话的人都继续不讲话。你是说我个人经验是不是？ 对， 我的 experience 是不是？我一开始当然就捐点小钱啊，那还能干嘛，对不对？捐点不痛不痒的钱，而且每次捐的很心痛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是还没修，那个时候是没有真正念过佛经。然后慢慢开始，我发现真的好心会有好报。好，这是一个过程。我就跟你讲，我可不是什么圣贤之人啊，我一开始都是利益，为了利益自己啊。我发现哎，捐钱好像真的会有好报，我就越捐越多。然后到后来你知道捐钱啊，行善这种事情啊，是会变成一个习惯。然后呢，当你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那我就越捐越多。可是当时你后来捐钱已经不是想要能够有好报了，你后来捐钱就已经觉得这就是一个该做的事情。而且因为我对佛法有信心，就是我已经我知道我捐再多钱，我也不会因为我少了这笔钱我会变得穷困。你明白吗？有些人是说哎，我捐的钱我会不会自己不够用了？那我已经不担心这件事情了，我知道它不会发生的。如果有一天我变穷困了，也绝对不是因为我捐的这一笔钱，一定是因为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就很有信心，我就想怎么捐我就怎么捐啊。然后我捐的数额大，比你想象大太多了。那再来呢，我说法一开始的时候也没在想什么，那希望呢说法可能是行善吧，能够有好报。但是到今天这个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在想已经不是什么好报坏报的问题了，是我怎么样将这个佛法能够让人家真的懂。比如说啊，我自己深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大概我今天这辈子能做的事情就是比较是应该有实质性上面有影响力的，应该就是真的把能够往生净土这件事情一个非常正确的概念能够教给大家，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处理。我想这样才是真正帮到众生的。因为讲点佛法给你们听啊，让你们开心啊，好像有的时候心情安定，我觉得那都是一个比较暂时性的吧。那真正能够让你们说有了出离心，而且还真能够帮到你能出离，我觉得那才是我真正有做到比较有意义的事情。那我有问我的仁波切，我说我发这个善心啊，做这些事情啊，把佛经整理啊，真的讲到大家能听懂，让大家能够愿意往生，能够真的离开这个娑婆世界。我说我心里还是求好报，我求两件事情啦，一个是我自己能够健康啊，活的时候能够健康，不要有痛苦，这很 make sense 嘛，因为我只有这样子我才有办法那个继续做这件事情啊。我一旦有病痛，我一些 immediate family 有病痛，我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没办法再做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往生净土啊，我希望这所有的功德也能回向给我自己，让我往生净土。仁波切说没问题啊，你这两个，因为我们是凡夫俗子，不可能因无所住。那如果能够住在这样子的概念上面，他说是没问题的。所以我也是有求的。好，只是从以前求发财啊，求功名利禄啊，或求什么青春常驻啊等等。好，现在那个求的方向已经不太一样。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啦，那当然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但我相信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开始都是有所求，这个是非常正常的，这是非常正常的。然后慢慢，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竟然觉得我昨天晚上竟然可以有这个想法，我也想要有一天我能够成佛，有一个净土。 好，我也希望我能够有一个发愿，有个净土，能够利益众生。我这一辈子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有这个想法。好，这是，所以我才会昨天，就今天跟你们做一些分享。